Missy Foya, Missy Foya, Missy, Missy Foya, Foya, don't play, play, bosku. 我见过很多人倒在我面前，但我还是第一次倒在别人面前。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有点困而已。不过，雨好像停了。